心里长出来，拥抱你。 一直都要你配上一棵大树，再也 仰望天，等 羡慕，因为最美的在心，不在远处。 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就可在天亮以前，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，怎么才是谁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有如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固执的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今年的路就算春节，那也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像你的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才是谁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什么叫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才是谁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在每一个最想念的季节。

在现在都能让微笑释怀。 想的日子过得惨，经常过来，想不得泪水心痛。